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儿子房门紧闭，海云站在门外，几次举手欲敲，几次放下。那么多话要说，拿不准先说哪句。他反身去了厨房，将冰箱里的哈密瓜取出，削皮儿切块，在盘子里码好端着，去儿子房间去送水果。先说水果。儿子坐在书桌前，桌上堆满摊开的书本资料，台灯在上面投下一个明黄的光圈，儿子的脸隐在光圈之外。海云把果盘放到他手边的桌上，吃水果吧。 谢谢。 停了一秒，他说，尽管眼睛仍然盯着桌面，海云的心轻松了一点。对不起。 为什么事儿啊？ 儿子抬起眼睛，那眼睛的眼白本来是蓝色的，天蓝纯净，无一丝的杂质，此刻只满了血丝。 我不该打你。妈妈，从小到大你打我打的还少吗？慢说你打的一点都不疼，就是疼我也无所谓。我觉得你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能有个妈妈时不时的打一打你还挺好的呢。妈妈，你错在不该当着他的面打我。 谈话又出声嘶竭了，海云无声的叹息，伸手去摸那蓬乱的头，转移话题。为什么没去理发呀？儿子一躲闪，躲开了那手，生硬地说， 去了，都坐下了，围上了围脖，忽然想起他让我理发的事儿来，就说忘带钱了，不理了。 停了停，补充说明， 哼，免得他感觉错误。 菲菲，海云万分难过，他是你父亲，他心里头是关心你的。 对对对，心里头理到我根本就感觉不到。 从对你的关心上，你爸是不如我，但我不是没工作吗？不是有时间吗？你爸他太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知不知道？今天他是专为你回来的，工作这么忙，你一模成绩今天出来的事儿他都没忘，一直记在心上。 行了妈，你当我是三岁两岁的孩子？ 海云哑然，尽管他所言句句属实，这种情况下说，怎么说都像是假的，是言不由衷，是和稀泥，而且属于水平较低的那种。 太阳拉开了复出前的辉煌序幕，天边一片驼红，把尚未褪下的一钩残月衬得分外惨淡。厨房里，海云拖着沉重的身体准备早餐，他近乎一夜没睡。溜上馒头，煮好奶，煎鸡蛋，煎蛋的功夫洗水果，切水果，把橙子切四瓣放盘子里，平时一个橙子就可以了，香姜在家得准备双份。儿子进来拿个馒头从侧面掰开，再去取平锅里还在滋滋作响的煎蛋，打算夹进馒头自制汉堡。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我们去餐桌吃好不好啊？大家一块儿，我来收拾。是香姜，态度极好。昨晚父子对抗的关键时刻，妻子出手相助，旗帜鲜明，使他大度。闻声，彭飞捏在两指头间的煎蛋啪的掉回到锅里，热油溅上了手腕，针刺般的辣疼，他一声没出，丢下馒头闪身离开厨房，一阵风去房间拿了书包，拉开家门走了。海云立于碗池前有一会儿没动，丈夫的表现无可批评，儿子的反应合情合理，怒火淤堵胸腹没有出口。香姜好心的安慰，不吃不饿，不用管他。一句话点着了沉默的爆竹。海云道，不用管他，孩子说话就要高考，学习负担那么重，不吃饭不用管他，这是你当父亲说的话吗？香姜屈背弓腰站他对面，一声不出，眼神羊羔般的温顺恭顺。20年的夫妻了，海云能读不出这恭顺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你说你说，早说快说，说完说完好走。香姜今天得赶到二团参加跳伞训练，9点前到，路上需要一个小时。海云闭上了嘴巴。儿子走了，丈夫走了，门外时而传来噔噔的脚步下楼声，渐渐的脚步声稀了，少了，没了。上学的上班的都走了，整个楼静下来了。太阳出来了，由东南移，在地板上印上一块块阳光，微尘在阳光中漂浮。来电话了，海云反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来电话了。去接电话，拿起话筒习惯的维持，竟没能张得开嘴，闭得过久过紧，嘴唇都粘住了。电话是大学同学林子燕打来的，张罗同学聚会，被他以儿子高考没时间拒绝了。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不如海云期望的理想。小学还好，能保持在中上游水平，上初中后迷上了球，进入初三更是迷得忘乎所以，天天放了学打球到天黑，作业有时间做没时间不做，学习成了副业，成绩直线下滑，还不能提，谁提学习 谁俗。 母子无话不谈的亲密不复存在，中考学生的家长和孩子不能谈学习，再谈什么都是敷衍。久之，敷衍催生陌生，越陌生越得敷衍，成恶性循环。曾委婉不委婉地跟儿子谈过，气急败坏时直接问，你到底想什么呢？他的回答直接让你语噎，没想什么。令海云焦虑的同时还惶恐，觉得自己要失去或是正在失去这个孩子。早听说过所谓青春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莫名其妙，这么突然，不可理喻，无章可循。海云向湘江求助，湘江除了说些原则大话，谈不出一点可行性的意见。海云退而求其次，让湘江回忆自己十六七岁的心态。湘江说，他十七岁时已经当兵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所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不一定管用。孩子的问题，根子在家长。海云感到了人生挫败，夜里睡不着，一遍遍的反思，自己到底错在了哪步呢？适逢学校通知，初三年级开会，学生和家长的对话会，要求事先背靠背给对方写信，在会上公开宣读，大概想借助公众力量营造出坦诚氛围和勇气，让双方说出心里话，以化解双方矛盾，形成对双方的监督。看来家家都有难处。海云的心里话只一句，好好学习，却不能直说，直说等于没说，甚或更糟。那信写得真是艰难，300字，要求控制在300字。他写了几天，想把被人说烂的真理说出不俗的心意，说得磅礴大气，令人信服，是门专业。对话在教室进行，课桌全部撤了出去，落在走廊的墙边。从初二年级搬来些椅子，在教室围成一圈，家长和孩子分开坐，各站半边。孩子们的信写的都还认真，具备了自以为的诚恳，这就够了。不是只要想就能够正视内心，尊重直觉，并准确表达传递的，那需要能力。20多个孩子念了过去，路数大致相同，先感谢父母的付出，再说自己的不足，之后是对父母的意见，最后表决心。遣词造句都相仿佛，诸如热气腾腾的饭菜，殷殷希望的目光。海云不知道儿子会怎么写，但知道他不会这么写，那不是他的风格。儿子的位置在他的斜对面，背后是窗，窗外大艳阳将大块阳光晒成一片斑驳，他在那摇曳的斑驳中沉思，偶会被惊醒般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东瞧西看，却不是朝妈妈那儿看。他肯定是要说些什么，一些海云不知道的什么。随着时间推移，海云越来越好奇，除了担心他为炫耀，为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以外，这是这个年龄的男孩的通病，他只是好奇。总算轮到鹏飞了，他站起来了。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海云突然感到紧张，没容他再想，鹏飞开口了：“ 妈妈，从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但有些东西不是想说就能说出口的，比如我对我们关系的看法。” 头一句既出，嘈杂的教室咔嚓静下来了，静极了。孩子吓了一跳，停住了，抬头环视四周，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目光不期然同海云碰上了，当即迅速地划开，兀自垂下眼睛，念带着点不管不顾的决然：“ 你对我一直像对大人一样，用平等的态度和我闲聊一切，可我们真的完全平等吗？其实不然，至少我们付出的感情类型是不同的，因为我爸完全不能顾家，你30岁就没再工作，成了全职家属，而你当年是北京大学西语专业的高材生，理想是要做外交官的。为我，你失去了那一切，你对我的爱是完全无私的，我呢，却无法问心无愧地说，你是我的一切。我还有未来，还会有很多朋友，还会有老婆，让我全心全意爱你，或许是做不到的。说实话，这种不公让我压力很大，所以现在请你真的好好为自己活着，别再管我了，我会管好我自己的，我已经长大了。 海云呆住了，事先做了千般揣测，万般猜想，没想到这，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为我你失去了那一切，哪儿来的？他30岁时，他3岁，断不会有自己的记忆，他知道的都是自己说的。自己跟湘江结婚后分居两地，开始是为工作，后来是为孩子。做全职家属是为了孩子，他30岁就成家庭妇女，对父母是个沉重的打击。海云姐妹7个，父母之所以一生再生，10年生了7个，是想生儿子。父亲是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母亲是军区总院内科军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组织负责。他们这种人要儿子不为养口体，是为养心智，成大事还得男孩。所幸女儿们生逢男女都一样的年代，给了他们宽慰和希望，更所幸女儿们个个出色。人皆说长女海云开了个好头，长得好，品质好，学习好，是全省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得知海云被录取的那段日子，家中的客人和电话在说正事儿前，无不先要感叹一番这样的意思：谁说女儿不如男？ 海云的事令母亲痛心。母亲说，我七个孩子都带了，工作一点儿没耽误，你怎么就做不到呢？海云说，七个孩子，组织上给你们配两个保姆，还有公务员、炊事员，我们能跟你们比啊？母亲说，你们也请保姆啊，湘江那么高的工资，你也有收入。当时湘江是营长，月工资58元，海云21元，加起来得算是同龄家庭中的高收入。海云说，我请过保姆，但总不能把孩子全交给保姆吧。母亲说，怎么不能啊，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你根本就是价值观有问题。母亲一语中的。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海云说，我请过保姆，但总不能把孩子全交给保姆吧。母亲说，怎么不能，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你根本就是价值观有问题。母亲一语中的。海云大学毕业，赶上文革，下放至某省炼油厂锻炼，最终分配去向得是表现决定。他扑下身子，埋头苦干，很快入党，出身好加表现好，很快离开工厂，进省外事部门，向理想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他的理想是北京外交部。这时候他意外怀孕了，刚到新单位就怀孕，对进步不利，他犹豫要不要这个孩子。湘江的意见是让他自己定，权衡之后他决定要。湘江一年才回来一次，何时回来得由部队根据工作安排，其他因素比如配偶排卵期之类，不在也不可能再考虑之列。故他们这种常年分居的夫妻怀孕不易，而结婚总得要孩子，这关女人总得过，头胎流产还可能不好。至于不利影响，可通过努力尽量的消弭。孕期不过九个月，怎么就过不去呢？事在人为。决定之后，海云身体力行，从妊娠反应到孩子出生，坚持上班，没请过一分钟假，风雨无阻。他在工作岗位上剧烈呕吐，直到吐血的画面，他挺着大肚子在办公室走廊奔波的身影，给领导和同志们的印象如此强烈鲜明，竟至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单位一心扑在工作上先进人物中的新星。本只希望消除不利影响，却意外地收获硕果。海云窃喜之余，分外努力，直到分娩阵痛袭来，他还走在下班的路上。那天他只身直接去了最近的省立医院，妇产科没床位了，经检查她的情况是刻不容缓，院方将她和另外一个产妇安排到了一张床上。那是一个有着11张床位的大病房，12个产妇，11个陪人，海云没人陪。预产期是一周之后，她让湘江尽可能晚回来，以有效地利用假期，产后比产前更需要人。考虑到提前生的可能， 打出了四天的富裕，就是说湘江三天后到。父母公婆远在一省，妹妹们分布五湖四海，单位尚不知他已入院，只身一人前来，他却丝毫没有只身一人的无助凄凉。医院是产妇分娩的最佳归宿，身边有着专业的医生护士，无助何来，凄凉更谈不上啊。放眼俯视一屋的芸芸众生，充溢他心中的是自豪优越。他和爱人为革命工作分居两地，他最后一刻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即使宫缩剧痛排山倒海袭来，一个念头也始终在脑中萦回闪亮，这一切难道不是给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先进事迹添得最生动有力的一笔？精神上的痛苦和幸福是一种感觉，感觉是比出来的，不同年代不同处境有着不同的评比标准，只是和另一个人同睡一床着实不便，尽管一人睡一头，但90公分的床宽完全无法避免两个人身体的触碰，尤其中断。海云怀的是龙凤胎，先出来的是儿子，还算顺，到女儿的时候却怎么都不行了，生累了，没劲儿了，最后医生不得不将他的会阴剪开，同时辅以几双手在他腹部擀面似的往下擀，女儿才得以免出。湘江30天假期，30天瘦了一圈，谭体会说伺候月子比带兵累，带兵起码能睡囫囵觉，月子里呢他是夜夜得起，白天很难补觉，采购炖煮尿布屎布，偶有闲暇可能恰遇婴儿啼哭，这个哭了那个哭，要不就两个一起哭，两只小喇叭似的，他们呢只有一间屋。湘江走前为家中储备了两冬也吃不完的白菜萝卜，床底下堆满了煤球，弄个铁架子围在火炉旁用来烤尿布。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归队的列车是在晚上，月黑风高，他们在家中告别。湘江千般不放心，万般不舍得，左手抱儿子，右手抱女儿，亲完了这个，亲那个，一件小事说八遍，嘱咐完了又嘱咐，从不曾见他这么啰嗦过。最后，把儿女送回床上时，他的眼睛湿了。饶是如此，当他提着提包转身向外走的那一刻，海云仍然强烈感受到了他的如释重负。湘江走的第三天，老五来了，由部队回家探亲，途中拐了个弯，先来看望大姐，上午到下午走。妹妹来的时候两个婴儿都睡了，海云叠尿布，保姆熬鸡汤，汤锅在火炉上咕嘟嘟飘着肉香的氤氲，明亮的火星时而从炉底扑落发出冰裂的脆响。屋外北风呼号，更显屋内祥和温馨。20岁的妹妹站在床头，脸蛋饱满光滑，被红领张硬的像两枚上等的苹果。他给产妇提来的是2斤月饼，他夸小外甥，小外甥女儿真可爱啊。他问大姐， 当了母亲很幸福吧。此时海云皲裂的乳头正阵阵的刺痛，严重缺觉，导致全身绵软，心中焦虑着奶水的减少、婴儿的便秘、家中的吃喝洗涮、柴米油盐。面对妹妹却只是微笑点头，一字不提，慢说她心身俱疲，就算她新鲜精神的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也没必要对牛弹琴。有些事情，这些事情非阅历不可，别说才20岁的妹妹，即使她自己不也是在天真中一再错觉。怀孕初期反应很重，想等过了3个月就好了。3个月后见大的胎儿使身体笨重活动不便，又想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分娩的剧痛，众目睽睽下敞露私处的难堪，眼一闭心一横也过去了。是在带着2个孩子回到家中的那一刻大彻大悟，从此后自己是母亲了。此前听过来人说，女人只要有了孩子，这辈子就算被套上了。孩子小时候有小时候的事儿，大了有大了的事儿，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彼时觉得那些妇女婆婆妈妈的无聊俗气，此时方知啊，字字珠玑，句句真理。56天产假结束，海云上班。早晨走的时候，孩子们通常没醒，中午匆匆地跑回来一趟，他们可能正在午睡。晚上下班到家，没过多久，他们又该睡了。即使星期天，单位也很少没事儿的时候。这样算来，孩子们清醒时90%以上的时间里得跟着保姆。保姆是老保姆，50出头，人很老实，突出特点是寡语。寡语到这个程度，你让他去把锅端下来，他就一声不吭把锅端下来，不说话，用行动说。刚开始海云为此庆幸，保姆来自湘江父母老家山东乳山，说一口地道胶东方言，吃饭说七反，人民说印民，肉说肉，北风是薄风。海云则说普通话，他很担心到孩子们学说话的时候，跟着家中这样2个操不同汉语的大人，小脑瓜里乱了套。是在后来，在孩子们1岁8个月，同龄孩子都能说出双音节的词，他的女儿却刚能叫妈妈，而儿子呢，连妈妈都不叫的时候，意识到保姆寡语的问题严重。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气温骤降，中午他冒雨骑车回家，看保姆有没有给孩子们添衣服。到家推门，看到这样的情景。女儿睡了，保姆坐在小板凳上摘韭菜，两颊下坠的皮抵住中式夹袄衣领，眼睑抹打着，面无表情。儿子坐他对面的小车里吃手，两颊下坠的肉抵住毛衣外套衣领，衣服倒是添了，眼神空洞，面无表情。海云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情景，但是第一次惊觉， 这一老一小，一男一女，竟是如此的仿佛。他给湘江写信说这事儿，湘江说他自寻烦恼，说这么大的孩子还不能算人，充其量是个小动物，吃饱穿暖就没问题，1岁8个月不说话也不是问题，贵人语迟。湘江不是在安慰他，而是真这样认为，那时还没有早教这一说。但母亲的本能和体验告诉海云，事情没这么简单。产假中他带孩子，他们那时还是小婴儿，眼神比现在都生动。从那时起，海云再也做不到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做不到有事没事的加班加点，下班后赶紧往家跑，家里有事儿能请假就请假，先进人物不负先进，令领导痛心。和领导矛盾的高潮爆发在孩子们3岁生日那天。那天下午是政治学习，学两报一刊社论，自学。他想早走一会儿，带孩子们去趟动物园，要不等到他下班，动物们也下班了。在走廊碰到领导的时候，顺嘴说了一下，领导说计划变了，下午机关全体去省委听英雄事迹报告，不得请假。海云马上说那就算了，他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纯属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万想不到中午幼儿园来电话说他儿子右眼磕了，送医院了，让他立刻上医院会合，问具体磕右眼哪儿了，什么程度，伤没伤着眼球，对方一概说不清楚。海云火速请假，领导嘴上说着表示关心的话语，眼睛分明表达着另一层意思，简言之，如同著名预言，狼来了，他不相信海云。不怪领导多疑，依照他平时表现，加上先前的请假垫底儿，这时的请假委实巧合。海云耐住性子说，是真的，您可以给幼儿园打电话核实。领导说，我没说不是真的，但孩子已经送医院了，老师在，医生在，你去了也没有实际意义，是不是啊？海云叫起来，我儿子磕的是眼睛。领导的脸就沉下来了，你嚷嚷什么呀？这时海云理智尚存，马上放低身段祈求，我去医院看看，如果孩子没事儿，我马上回来听报告。领导说，如果回不来呢？嗯，我补课自学。英雄的长篇通讯大报小报上都有，房屋失火他去救火，千钧一发之际先把邻居的孩子救了出来，自己的孩子因之葬身火中。其中一段描写海云印象深刻，儿子向英雄伸出小手哭叫，爸爸救我。英雄含泪看儿子一眼，毅然越过儿子先去救别人的孩子。当他回头救自己儿子时，儿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领导说，光学不行，得落实到行动上，看看人家什么境界，我们什么境界。这就习惯性地说了开去，如闸门放水，哗哗哗哗望不到头。想到儿子情况不明，可能残疾，尚不知有无生命危险，海云耳朵开始失聪，最终情绪失控，精神错乱般大喊大叫，我不想学，他学不了，都是孩子，生命是平等的，哪个离得近先救哪个，如此舍近求远，不是高尚，是沽名钓誉，自私阴暗到了令人发指。 韩爸就走了，请不下假来，不请假。儿子没事儿，眼皮外伤，缝了三针，因年纪小，医生说疤都不会留。海云却因此失去了机关工作，失去的仅仅是机关工作，还要得益于他的领导事实上宅心仁厚，否则以当时的环境背景，他说他散布反动言论都掐切。海云被处理到炼油厂，打回原点，搁从前海云完全能做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前的他身无蓓蕾，是一只向着理想自由飞翔的鸟，现在这鸟有了幼雏了。炼油厂在郊区，离家极远，且三天一个夜班，不是没想过学先进赶先进，把孩子锁家里，拴桌腿上，带着上夜班。细想这些方法，偶尔为之，行。作为有着两个孩子事实上的单亲母亲，长此以往，难。去炼油厂报道前，他先带孩子们去湘江部队，探了次亲，一为修养身心，更为同湘江当面商量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湘江的意见是让他干脆带着孩子随军过来，工作的事等孩子大点再说。魏海云拒绝了。最终经过咨询、考察、求证，他决定把孩子送全托，或者再请保姆，寡言老保姆在孩子们入托后走了。一句话，工作、孩子，他都要。决定了之后马上行动，联系全托的同时找保姆，双管齐下。这时候一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